是爱不是啊。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

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扬起白色的风帆，晒一晒周围的太阳，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吹着晚风到天亮，也是个情感，踏着稳定的步伐在成长，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在城堡的屋顶上 国家旅游局中国代表处的王思慧，新春里借着 FM 99.9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祝福啦！祝福听友们新年行大运，步步高升，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又不见。大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人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 未来每一天，我们会。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FM 999的听友们好，我是乐得港奇幻乐园总经理肖少吉，在此恭祝大家今年吉祥，阖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乐得港首届精彩新春嘉年华邀您一起过大年。

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Hello， 朋友们，今天去看电影了吗？有没有让你心动的贺岁电影呢？其实贺岁电影除了搞笑之外，还有一点会更加吸引我们的，就是历史性题材，引发我们群众的共鸣的剧情内容。我是主播心情，今天呢就让我们换换口味，我带来的是已经上映的贺岁档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时间2016年12月23号，导演是陈尔，主演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杜淳、钟欣桐、倪大红、赵宝刚、袁泉、闫妮等等。影片讲述了大批有志的进步人士与日本侵略者还有汉奸展开较量，直至旧社会终结，迎来新社会的故事。影片的看点呢，是葛优一改往日的耀眼喜剧形象，以干脆利落干练的短发造型亮相，马褂、礼帽、雨伞，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化身影响黑白两道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战争之下，繁华落尽，叱咤风云的帮派大佬陆先生答应不甘寂寞的交际花小六，但是小六和男主角勾搭上，被要求离开上海。陆先生的妹夫杜布在途中呢，把小六带回家囚禁。管家王妈把不苟言笑的车夫引荐给了陆先生作为贴身的侍卫。战役前夕，日本人计划把陆先生杀死，身为间谍的杜布同意杀死陆先生，陆先生的家人全部被杀，陆先生委托老五和车夫杀掉投靠日本人的帮派二哥。抗战结束前夕，陆先生找到了被囚禁的小六，与他一起前往吕宋岛，佯装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车夫当前杀死了杜布的大儿子，小六同时举枪击毙杜布。1949年，陆先生独自一人去了香港，从此销声匿迹。这就是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整部电影的表现手法具有相当的实验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艺术电影走得更远。整部电影有着难得的考究和态度，或许姿态本身就是该片存在的价值。影片镜头语言的风格化而且精细，混杂着王家卫式的浪漫光影和昆汀式的暴力美学，以腾空而起的俯拍镜头描摹一幅极具时代感的画面，细节处则布满了符号及隐喻。电影当中融会贯穿了帮派家国的凛然秩序、挺身赴死的兄弟情谊、悱恻缠绵的多角爱情、民族大义的坚定选择、多维度的浮世绘全景等诸多类型元素，通过与众不同的笔法、时间线索与人物线索的交叉叙事，深刻挖掘出人性的贪吃善恶。当然了，影片也有些负面的评价，有人说整部电影的对白不多，有些情节段落节奏也是缓慢停滞，线性叙事被打乱重组，如同小径分岔的花园，第一遍看完难免生出烟雾缭绕的眩晕感。当然了，不论评价如何，好的电影总是经得起群众推敲和探讨的。如果你也好奇，那不如一睹电影的真目，再来下个属于你自己的评论吧。 来让我们轻松的舒一口气。贺岁电影的经典之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留几年再去评论，换换心情，换换气氛。今天我带来的历年贺岁电影是超级经典的一部，说出名字，我想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也没有人没有看过它。火遍中国大街小巷，也让影片中各位明星大腕又过了个开年红的年份，那就是当年的电影《大腕》。《大腕》是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关之琳主演的喜剧电影，在2001年12月21号在中国上映。影片主要讲述了电影制片厂摄影科下岗职工尤优为好莱坞大腕级导演泰勒操办的葬礼的故事。一位蜚声国际的大导演泰勒将他的新作外景选在了中国，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泰勒在拍戏中一病不起，眼看大腕命在旦夕，大家决定为他操办一场体面风光的葬礼。于是电影厂下岗摄影师尤优和木讷迂腐的商人路易王揽上了这个活儿，一时间大腕的葬礼成了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谁也不甘心错过这样的大好商机，可愁坏了尤优，更愁坏了大腕的助手 Lucy。 就在葬礼准备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电影当中，在小人物看似不经意的调侃中参悟人生百态，世态炎凉，悲与喜的急转骤下所带来的淋漓快感，让大腕承载了许多社会内容，对现实社会现状进行了一次揭露和批判。 我说的可是美金啊，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啊、光缆啊、卫星啊，能给它接的全给它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楼里边有游泳池，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y house，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得8个万8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 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 你这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听一听，听一听。 剧情看似荒诞，其实距离我们现实生活只有一墙之隔。剧是有难度的，然而冯小刚则抓住了幽默的某些规律。他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就充满着荒诞的情节和人，于是就用拍正剧的方式去拍讽刺喜剧，使喜剧更加的可乐，使讽刺更加的尖锐。小人物的平凡，大腕的火热，每一种活法都有自己的精彩。价值观的迥异组成了我们如今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吧。其中的各种滋味，大概只有共同经历过的人才能参透其中的喜怒哀乐。贺岁电影也有大故事。今天的春节特别专题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什么海角，什么地方，明天我要换一袭马甲，什么大楼，什么大厦，当你的脸上最幸福的家，我们不傻，

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冷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钻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钻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谁停下，翻山越岭后